第二十八课，今天比昨天冷。一，句子。 197，今天比昨天冷。 198，这儿比东京冷多了。 199，有时候下雨。 200，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大风。 201，明天比今天还冷呢。 202，你要多穿衣服。 203，那的天气跟这儿一样吗？ 204，气温在-20多度。二，绘画。一，今天天气真冷。 是啊，今天比昨天冷，温度比昨天低5度。 这儿的天气你习惯了吗？ 还不太习惯呢，这儿比东京冷多了。 你们那儿冬天不太冷吧？ 是的。 东京常下雪吗？ 很少下雪，有时候下雨。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大风，比今天还冷呢。 是吗？ 你要多穿衣服，别感冒了。二， 张老师，北京的夏天热吗？ 很热，你们那儿跟这儿一样吗？ 不一样，夏天不热，冬天很冷。 有多冷？ -20多度。 真冷啊。 可是我喜欢冬天。 为什么？ 可以滑冰滑雪。 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今天比昨天冷。 二，这儿比东京冷多了。 三，明天比今天还冷呢。 扩展。一，欢迎你秋天来北京，那时候天气最好，不冷也不热。 二，北京的春天常常刮风，不常下雨。 四，生词。比，有时候，下，雨，预报，气温，度，温度，低，冬天，雪，夏天，滑，冰，暖和，旧，瘦，凉快，胖，秋天，春天，瓜。六，练习。六，听后复述。人们都说春天好，春天是一年的开始。要是有一个好的开始，这一年就会很顺利。一天也是一样，早上是一天的开始。要是从早上就注意怎么样生活、学习、工作，这一天就会过得很好。让我们都爱春天、爱时间吧。要是不注意，以后会觉得遗憾的。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 今天，不要紧，请进。搀扶，眼馋，生产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今年冬天不冷。 是比去年暖和。 冬天太暖和不好。 为什么？ 容易有病。